乔家这次没吭声，他看了乔简一眼，后者正在看电视。对于郭林跟乔家的谈话，没打岔也没留意。有那么一瞬间，乔家心里不是太痛快。他转身走到阳台，摸出烟来才发觉没有火机，但是懒得回身去，就干脆靠在阳台旁边，看着外面黑漆漆的夜色。郭林在他旁边点上火。 怎么了？ 乔家点上烟，咬在嘴里。 没事，就是觉得我再晚回来两天，估计连姓都得改了。 我肯，乔简都不肯。 知道乔家是自尊心作祟，郭林笑了一下，他跟着靠在边上。 其实，那天如果不是后来出现那帮人，你会不会开枪？ 变故发生的太过，确实让人措手不及。他后来想了一下，觉得应该是赵栋通过呼叫台知道了他们交易的场所，然后通知给了后面指使他的人。只可惜到现在为止，赵栋都描述不出让他做这些事儿的人到底是什么样子。每次见面都是特地安排过的，他只知道把柄被人死死地攥着，却连对手长什么样都不知道。而树林里，乔家拿着枪对准黑狗的样子，郭林一直忘不掉。他皱了下眉。 我醒来听到耿伟说，黑狗死的时候，确实有一瞬间，怀疑过是你下的手。 好，那你干嘛不跟你上面把我供出来啊？ 因为我只有那么一瞬间怀疑过，但是觉得你不会做这种事。 觉得这个词儿可不是你们警察用的。 乔家懒洋洋地支着身子，眼睛眯起来，抗拒着外界的光线。 如果再给我两分钟的时间，可能我真的会开枪。不开枪，我跟乔简就没有好日子过。 不，就算再给你一个小时，你也不会开枪。 为什么？ 你跟我说过，你可以死，但是不可以坐牢。 但是如果乔家开了枪，他一定会亲手抓的。郭林这句话不知道是在警告还是在试探。乔家转头看了他一眼，两个人的视线撞在一起，似乎是从对方的眼中看到了底线，又似乎比那些还要再多点什么。从乔家被抓，郭林醒过来，其实他们两个并没有碰过面，更没有串过供，因为郭林那时候还是被怀疑的对象，对于乔家的审讯一直都是由其他人去做的。他虽然跟沈军汇报的是一早跟乔家商量好的，可是整个计划其实是在两个人在一种诡异的默契下进行的。乔家从耿伟口中知道郭林没有将实情说出来，就猜到了郭林肯定有下一步的计划。而郭林其实直至去给沈军交口供的时候，都还不知道毒品的确切下落在什么地方。郭林玩着手里的打火机，闻着旁边人身上飘过来的烟草味，莫名的觉得有点痒。 乔家，你当时为什么会想去抢那包毒品？ 这话其实不问，他心里大概也猜到了。可是放在现在这时候，他就是莫名的想听乔家亲口说。旁边的男人很长时间都没有开口，他慢悠悠地抽烟，郭林也不追问。两个人的背影从乔简的角度看过去，真的像一对相处了十几年的好友，哪怕没有什么交谈，却很安静。就在郭林觉得可能听不到答案的时候，乔家终于咬着烟，含含糊糊地回了一句： 没想那么多，就觉得这包东西没了，大概你比较麻烦。 那时候其实动作比脑子反应的要快，他抱着那包玩意儿跑到树林里，才觉得自己刚才做的一切甚至有些可笑。不过在郭林的耳里，这段话却不是可笑，而是让他很浅很浅地微笑了一下。那天打晕郭林和乔家的人，据乔家说有两个以上，因为都戴着面罩，所以根本不知道长得什么样子。原本就是来杀人灭口的，想当然也不会留下太多的线索。郭林这两天基本上都在忙黑狗的那个案子的后续，赵栋所了解的情况比他们预期的要少。 在跟沈军商量过后，决定暂时先结案，后续情况只能再等等看。而对于乔家来说，这两天是难得的清闲。道上面知道真相的人并不多，多数都只知道黑狗栽了，但具体情况也都是云里雾里。那天侥幸没死的除了他，还有那个被郭林打晕的司机，不过后来就没露过面，有人说是跑了，也有人猜他可能是警方的卧底，反正也都只是大家口口相传的事情罢了。乔家先是在家里睡了整整两天，关电话不出门，等恢复点心情了，才溜达到阿松那边打打球杀个时间，晚上再回家。不过这种日子其实是暴风雨前的宁静。一个地盘的老大没了，当然无论是底下的还是隔壁的都会很惦记。乔家对这些不是一无所知，但是无论其他人怎么说，他始终不曾有过主动的态度。当初接近黑狗纯粹是为了郭林那个案子，现在死的死，抓的抓，案子结束，他乐得清闲。只可惜树欲静而风不止，有些事儿不是他乔家不去争就完了，就像当初黑二对他会那么忌讳，也并不是因为他露出了真心，而是因为担心他妨碍到自己的地位，所以乔家不去找人，也自然会有人找上门。而这个找上门的人让乔家很震惊，以一面之缘这样的交情来说，乔家怎么都没想到自己这一开门，外头站着的会是暴风。只一秒他出了一身的冷汗，下意识抓着门边。乔家憋了半天都没憋出一声像样的招呼。 暴先生。 暴风还是跟上次差不多的打扮，就连跟在身边的人都没换，先一步推开了乔家的家门。几个人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，跟乔家对峙在他这有点可怜的狗窝心脏。 乔家 突然被点到名，乔家心里跳了一下。 这位大哥有事找我？ 听说黑狗的生意现在被你接手了？ 负责发问的一直都不是暴风本人。乔家手心全是汗，他不着痕迹地蹭了蹭，态度良好地往后退了两步。 这没影的事儿，大哥你是从哪儿听来的？我乔家是什么货色？装孙子还行，装爷真的不称。 暴风这时候毫无预警地坐了下来，也不管大门还敞着，他随后拿起乔家那个小茶几上的火机在手里玩。 你上次扎我车的时候还没这么谦虚呢啊？哼， 屁大点仇记到现在？ 乔家心里骂了两句脏话，脸上还得挂着笑。 鲍先生，我那是不知好歹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啊。 黑狗的事儿你知道多少啊？ 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就是黑狗身边一个打杂的，大事轮不到我，小事使不着我，也就是陪着吃吃喝喝。 是吗？哼，我记得上次你还是一口一句黑狗哥呢。 说不上暴风这句话的态度是什么，乔家有那么一瞬间觉得对方是为了黑狗的事儿来找他算账的，但是心里稍微盘算一下，又觉得这个可能性太低。黑狗那种人根本不可能有人为了他大动干戈，更别提是暴风这种身份了。摸不透对方的来意，乔家也只能以不变应万变，就是希望屋里边的乔简别出来。这种时候他实在不想被暴风摸透了他的底牌。见乔家这次不吭声了，暴风笑了一下。 其实有野心也并不是什么坏事。 视线若有似无地扫到乔家身上，这个在黑白两道都被人奉为鬼神的男人让乔家忍不住起鸡皮疙瘩。 谁都想往上爬呀，人往高处走，这是本能。黑狗他们俩兄弟栽到你手里，其实也不算是冤枉。至少敢扎我暴风车胎的人，这世上总共也没有几个。 乔家心里捉摸不透这句话到底是不是恭维。站在暴风面前，让他感到一股让人窒息的压力。他很想把这几位一脚踹出去，但是可惜有心无力。